我最近礼拜的事务都比较悠闲，所以今天比较早下班这样。因为大魔王不在家，大魔王在家我就不敢那么早下，可能下班我就大概40分才能冲出来这样。那这个题目呢，刚好是在上班途中呢，就是到处去乱逛，然后呢盗用那个什么台大那个账号密码，然后就进入到那个越旦法学教室里面，不，那个越旦法学知识库里面，然后就是乱看东西这样。然后刚好看到许哲天老师呢，在最近有发表一篇文章，那刚好想到说，哦，刚好说到诈欺罪，那诈欺罪大家学完的，所以顺便拿这个题目练习一下好了，还蛮好笑的，对。那你大家看到这个题目，这个叫做尔虞我诈案。例子呢，他说呢，甲呢，他拿了3000块钱的这个伪钞呢，想要去，他明明知道说那个是伪钞，对，然后拿那个3000块钱的伪钞呢，就到那个那边去买东西。那他买的那个标的物呢，其实2600块钱。那乙呢，就看到说啊，竟然有人来跟我买东西，然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把那个东西交付给甲。那可是他交付给甲的时候呢，另外呢，因为乙他那边也有伪钞，那就伪钞都到处流通这样。乙就把呢拿了500块钱，因为伪钞他那边伪钞不一定都有，刚好就有4张100块嘛，对，他就拿一张500块伪钞就找回甲这样子。那可是乙也知道说那个是伪钞，找了过去500块是伪钞。那甲收到那个500块钱的时候就不知道那个是伪钞，他就觉得说啊太好了，进来多赚了100块钱，对，然后就默不吭声，然后就没有跟乙说，然后就跑了这样子。那请问各位甲乙丙，甲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怎么样啊？我们试着写写看，对不对？试着写写看。不过一定要记得是上礼拜我所讲的那个诈欺罪行为顺序关系，对，基本上就那个流程走一遍，基本上就比较不会出错，对。大家在抄题目途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东西。最近某一家素食业者不是常在打广告吗？说什么有4盎司的牛肉汉堡，对，知道是哪一家吗？对，然后很奇怪，然后就是好像广告打太凶了，就，前天吧，那个秘书他们去中午吃饭啊，秘书他们就说，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因为通常有时候事务所订便当，然后呢，他就说，他们今天想吃麦当劳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说我不想吃麦当劳，因为我明天来上课都要吃麦当劳，就是我不想吃麦当劳，他们就去买麦当劳的，然后买，他们说那，然后就开始讨论说，哎，最近那个麦叉叉有那个广告啊，说什么4盎司的牛肉汉堡好像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然后结果他们就回来了，大概有10几个秘书，然后每个人都人手一个那个4盎司牛肉汉堡，大家都吃一样，这样子都想尝鲜，结果吃的途中呢就。神龙端说这个什么肉啊，那个图上面看起来很大，然后什么看起来压扁之后打开之后看起来很扁的感觉，就完全是跟那个一般的那个牛肉汉堡没什么两样，对，那个光都是骗人的啊，这样子。我觉得说那个太有时候太无聊的上班生活了，有时候出了一点这种稀奇古怪的八卦也蛮好笑的，哎，反正大家去上班之后就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那。比较有趣，当然是从秘书那边来的。秘书那边太无聊了，因为大家每天都很忙，然后没有什么笑点这样子。我秘书那边就很好笑，然后当事人送的礼物也很好笑。当事人是什么？你们觉得当事人会送什么礼物给你们？水果还是什么？酒。我们上礼拜有说到当事人他送的东西，然后送了这么从讲台到这么高的一种芭蕉。这么高，然后我整个傻眼，说你送那么多芭蕉来干什么？我们哪吃得完呢？这么长一串呢，然后你不把它吊起来的话，还会垂到地上这样子。送芭蕉，对，然后就开始每天开始等芭蕉，对，因为我们事务所有接那种比较公益性的案件，对，像什么农地征收啊，还是什么区段征收、捷运的那种大户的那种事件，也是我们事务所在办的。然后他们就是农民嘛，就比较上次还炸什么炸安吉啊。大番薯啦，对啊，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过来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事务所绝对不会收到什么很奇怪的什么鸡精啊、燕窝啊那种东西，我们都是比较有香醋味的东西，对。好，抄完啦，好，那我们就先从甲开始啊。甲拿3000块伪钞去买2600块的商品，这够了吗？拿伪钞去买东西，当然是构成刑事伪造货币啊，这不会有问题嘛？对，196，这当然不在我们讨论重点，讨论重点是 假拿3000块伪钞去买2600元的商品，会不会构成诈欺罪？有构成诈欺罪呢？诈欺罪第一个要件是什么？行使诈术，拿伪钞去买东西，当然会让人家误以为说那是真钞啊，对不对？事实上那是真钞，所以那是一个诈术啊。那相对有没有陷阱错误呢？乙有没有陷阱错误？有啊，他如果知道那个是伪钞的话，他就不会给他那个2600块的商品了。所以乙显然是认为说那是真钞，所以乙陷阱错误了。那乙陷阱错误之后，你们交付财物？有啊，是什么东西？2600块的商品，他就交出去了嘛，对不对？交付财物，那他有受财产上面的损害？你觉得乙有没有受财产上面的损害？他给人家2600块的东西，结果收到3000块的伪钞。那个是3000块伪钞跟2600块的商品有等值吗？再去想，当然是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受了什么损害，当然受了损害。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应该加会成立诈欺既遂罪，这是没有问题的。OK， 比较麻烦在后面的乙的部分，其实在乙的部分，乙会不会构成行使伪造货币罪？会啊，他不是找500块钱的伪钞吗？他也真的是伪钞嘛，对不对？还想找出去，那就是有行使伪造货币的故意，所以这个部分会成立1960没有问题的。会不会成立诈欺罪？第一个，他是不是行使诈术？是啊，你应该找的是多少钱？400块的真钞，但是你拿一张500块的假钞，对，所以这个部分是隐瞒不实的资讯，所以这个是拿500块假钞伪钞找出去，这个是使用诈术。那相对人们陷阱错误，相对人是谁啊？是甲，他以为说啊，都找100块钱太好了，显然他没有认出来说那个东西500块是伪钞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陷阱错误没有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有问题了，相对有没有处分财物，或是有没有什么财产利益的移转的情形？相对是谁？是甲，甲这边有什么移转财？甲这边，因为我们现在讨论乙嘛。啊，不，应该是乙啦。乙这边有没有所谓的处分财产的情况？啊，不，甲相对有没有处分财产的情况？这边你要去稍微想一下，处分财产还是移转财产利益？相对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或者是他在你们要注意哦，得利的情况下不是处分财物，得利的情况下是什么？得利的情况下是在民法上面有什么？债权，但是呢，因为被诈欺了，所以就怎么样，不知道要行使，这一种也包括在里面去，尤其是诈欺得利罪，三者就是第二项情况。本案有没有这个问题？相对人甲，因为我们考虑到什么？这里他的确没有处分财产没有错，但是他买东西嘛，对不对？他困难这里困难问题是这里，他买的东西，他买的是2600块的东西，但是他付3000块出去。他付3000块就照理说要找回来400块，但是现在他所收受的钱是500块的伪钞，500块伪钞当然是这样子领的，对啊。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因为他前面给他的是3000块的伪钞，然后回来的也是500块的伪钞，所以你说他其实在民法上面没有请求他给付，没有请求你给付那个商品权利，会不会这样子想？还是就是说我们不管，不是刑事认定，我管你前面支付的是不是伪钞。总而言之，你跟他买东西，那乙本来就不有义务要交付那2600块的商品给甲，那甲就有权利向乙怎么样去请求那个400块的那个找出来的钱，对。所以这个案子的困难点在这个地方，困难点在这个。那许哲天老师他认为说呢，即便说是一开始是甲自己先付3000块钱伪钞去买那个2600块的商品没有错，但是呢，行为人虽然先前有付有一个行使伪造货币的行为，但是不会影响到他后面的民事契约上面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所以这个部分，即便他先前交付的是3000块钱的伪钞，但是呢，既然他跟他之间已经达成了，就那个商品2600块的商品已经达成协议，已经达成买卖契约有合意了，所以这个部分，甲应该就有正当权利可以去向乙请求400块钱的照领的真钞回来。对，那既然这个案子里面乙是给他500块钱的伪钞，但是甲已经欠了，所以不知道要跟他什么请求那400块的找钱，所以就那个400块的找钱的部分，甲其实是在民法上面还是有债权，只是说你没有办法行使，你被骗了嘛。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里带所谓的不作为，用这里面处分财产，甲相对人有没有处分财产或是移转财产的利益？这个部分因为他是被骗了，那得利的情况下，通常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 在民法上面对对方使用诈术的那个人享有某些债权，但是你会被欺骗，被使用诈术有陷阱错误的关系，所以你不敢或是不能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要跟他去行使，不知道要跟施诈人去行使这个债权。那在本案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甲借对乙有400块请求400块返还400块的那个找零人这样一个权利，但是因为他被使用诈术，所以他不知道要行使这样的权利。这个时候不作为的这样一个处分财产，不作为的处分财产，在许正清老师的眼中，也可以认为是这也可以符合处分财产这个要件要求。对，所以这个部分是争议值的最大的考点的这个地方。那如果我们肯定说他明明就对乙有400块债权，但是他就因为被使用诈术陷阱，说我没有办法行使，这个部分当然后面的损害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他就受了什么400块钱的损害，他就受400块钱的损害，所以乙的部分少500块伪钞出去，这个部分也会成立，也会对甲去成立诈欺得利罪，339的第二项诈欺得利罪也会成立诈欺得利罪，因为乙透过支付这样的伪钞500块伪钞，他就怎么样？免于要去支付400块的真钞给甲，对。但是可是这个在权利民法上面权利义务上面的关系来看，乙在民法上面是负有义务要去乙赚400块的这样的钞票所有权。OK， 好，所以乙获得有33不法利益，然后这个不法利益就是甲所受的损害，所以这个部分可以成立339的第二项。下一个问题，甲收到500块之后，发现说啊多找钱，多找100块。闷不吭声会不会成立339第一项诈欺取财罪？会不会？闷不吭声表示是什么情况？他是用不作为的方式嘛，对不对？不要忘记，不作为的要成立诈欺罪，它的门槛是很高的，要什么？第一个，保证人地位。可是我已经讲过了，保证人地位不是随随便便买卖契约交的诚信原则就可以导出来保证人地位的嘛，对不对？这个案子刚好就是买卖契约嘛，对啊，所以即便你是。所以我说它是一种不作为诈欺，但是在保证人地位的认定上面呢，一开始就有问题，而且是因为甲先试用对乙使用诈术，所以乙才多找钱吗？不是啊，显然不是，但是乙自己明知道这是伪钞，然后就找回甲嘛，对不对？甲反而是被骗的人，所以甲不会成立不作为诈欺，甲不会成立不作为诈欺，所以这一点考点其实在考虑说，那这个相对人甲那一部分有没有处分财产？或是免除掉民法免除债务人的民法诈骗的这样的义务的情况，那就要考虑到得利的问题，那这个部分这题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那前面是甲自己支付3000块钱伪钞，不过不要忘记了，即便他前面支付的是3000块钱伪钞，但是他订立买卖契约还是完全是有效。那你说那3000块钱伪钞怎么办？那就是民法上的债务履行问题，你都知道乙在跟甲请求嘛？对啊，把那个伪钞换真钞回来。对，可是那个不会影响到刑法上的判断，所以甲对乙还是有请求找400块钱的权利。OK， 好，那这个是这一题还蛮有趣的，大家就思考一下。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回到我们的339之3。339之3呢？啊，对，上礼拜那个设备诈欺罪呢，大家回去有没有再想一下？因为比较混乱，对，比较混乱。因为徐说在这边混乱，就表示说他很喜欢考。其实律师法官还没有考过啦，对啊，不过以前在很多比较，比如说司法事务官的考试啊，或者很多学校的法律这种考试都有考过，对啊，那只是说律师法官还没有出现，对，不晓得都会出现，我不知道。好，那看339之3，339之3呢叫做电脑设备诈欺，所以看它构成要件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不法是所有用不正的方法。那我们上次也讲过了，之一、之二、之三呢？这个当初它都是依照几期解释，是紧接着在339的诈欺罪的后面，所以那个不正方法一定要是相当于诈术的方法才可以。OK， 就是要带有欺骗性质，那将虚伪的资料，虚伪的资料是什么？不真实的资料啊，或是不正确的指令，那虚伪资料、不正确的指令是不用严格去区分啊，对啊。要干嘛？输入电脑或者其相关的设备。所谓的其相关的设备，指的是电脑相关的一些设施，电脑周边一些相关的设施，然后去制作财产权的得上变更记录，然后去取得他人的财产。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这条常常看到的是什么？电脑骇客的行为，可以用这个来处罚。对，那你可以去用骇，通常前面都有一个前阶段的行为啦，因为你要侵入人家电脑，才有办法进入到。去人家电脑，然后用不正的方法去输入虚伪，这样要改变电脑里面的这样一个财产权的上面的记录嘛？对，所以你可以想象的说，哦，现在有个甲呢，他对于地震机关的那个电脑去植入病毒， 入病毒之后呢，那个地震机关电脑就产生漏洞，然后他就利用那个漏洞就侵入了地震机关电脑。侵入地震机关电脑之后呢，原本啊，这个乙呢对甲呢，在某一土地上面对甲族的某一土地上面有什么压权？他侵入那个地震甲的这个债务人呢，侵入这个地震机关电脑之后呢，就把那个乙的对甲的那个抵押权就把它干嘛？就把它涂掉，就把它涂掉，或者是另外潜入电脑里面增加一笔说哈、哦，那甲呢对乙呢另外有新的一笔土某一笔土地的所有权，把他土地的所有权从乙把它改变成甲，这个就是这一组说的取得他的财产，取得他的财产，或者是说在某一个没有抵押权设定的这个土地，他人没有抵押权设定土地上面随便给他加进去一笔，变成说好、哦，现在加入之后我对他这个土地有抵押权，那个抵押权就是这一组说的财产。对，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像这种透过电脑骇客去入侵到他人电脑里面去，然后改变，可是要前提要件是因为那个他人电脑里面呢有这种财产权得上变更记录，有这种档案财产权得上变更记录，那这一条罪也是结果犯，必须要是取得他人财产，必须要取得他人财产才可以。OK， 那因为土地法里面的登记呢都是怎么样有绝对效力的，所以这个部分有可能就是用三十九至三十九。当然前阶段那个什么植入变。就是植入病毒啦、啊，什么入侵电脑啊，那个部分会用后面的358、359、360电脑犯罪的部分去处罚，但是就取得他人财产这个部分会用339-3，你要留意哦。339-3你要跟后面的358以下的电脑犯罪你要一起搭配使用，不然你怎么侵入人家电脑呢？对啊，所以要侵入人家电脑，总要未经他人同意嘛。如果是经他人同意入侵人家电脑，当然不会有侵入电脑罪的问题啦。不过通常情况是，都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然后就利用那种电脑安全上面的漏洞，然后就进入他人电脑里面去。OK， 所以339-3这部分其实它学历考试的重要性很低，不过你要注意到说，如果说有那种入侵电脑改变人家的财产权的得上变更记录的情况，不要忘记了358、359跟这边的339-3要一起写出来。OK， 那有问题的是呢，那个虚拟世界的宝物啊，可不可以算是339-3这边所说的财产？那这个部分呢，还没有定论。甘心贵老师是认为说，侵占论文说比较不行啊，对啊，他觉得说虚拟世界的宝物呢，不具备有什么的财刑法上面不符合刑法上面的财产概念的、啊。不过有人打电动的人都知道说，那个宝物也是用合约买来的、啊。我没有玩过那个天堂，你有人玩过天堂？就是宝物还是要用钱买来的吧？对啊，不然怎么会有那宝物？对啊，如果大家都可以不用钱买，等到宝物的话，大家都输精受死掉啦、啊。所以一大堆宝物，这样自己看很爽就好了。对，所以那个宝物通常都是钱买来，所以你可以说它是某一种现实社会当中的一种财产上面的对价关系，所以它也应该是有某种财产性质在里面。那如果你是觉得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可以用说啊，天堂里面那个宝物呢也是符合刑法上面的财产概念。所以如果你进入到他人的那个四五阶系统里面去更改他人的宝物，或者是说把他人宝物变回去，把它更改那个电子记录，然后把他人宝物把它移转成自己的，变成自己的所有的，比如说宫殿遗址啊，什么神明遗址啊，像这种情况，那有可能就构成339-3，就不要忘记了。不过这个部分其实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虚拟世界的宝物到底算不算可以用刑法来加以保护 ？OK， 好，那这是339-3，跟391-2比起来，3其实是没什么考试上面的重要性嘛，看看就好。不过刑法里面呢、啊，有很多跟电脑有关的犯罪，就躲起来。所谓躲起来，就是说你念书的时候就很比较容易忽略掉、啊，比较容易忽略。考试的时候也很容易忽略掉考试，所以考试只要看到电脑，我们现在已经虽然还没有教到后面的电脑犯罪，但是有几个条文里面已经出现用电脑的东西的，还记得是什么吗？还记得吗？泄露秘密啊，是吧？泄露秘密那边，如果说你是用电脑去泄露秘密的话，要干什么？那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啊，不要忘记了。对，所以只要考题里面有涉及到电脑的问题啊，除了358、359以下的那个电脑犯罪之外，不要忘记了，妨碍秘密罪章那边也有关于电脑泄密的加重处罚的规定，还有透过用电脑的方式去刺探你的秘密这样的行为。OK， 好，那在这边财务的财产犯罪里面，刚好就339-3。透过使用电脑的方式，然后更改他的那个财产权得上变更记录。好，那这个是339-3，我们就看下一个叫准诈欺罪，这是341条，这个条文也是大家比较少去碰到的。对，构成要件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的， 行为课题它是一个有行为课题上面限制的，比较是对于未满二十岁之人，趁未满二十岁之人啊，干嘛？这种二十岁之人呢，他知虑浅薄，知虑什么？在骂人这样，知虑浅薄，说还知虑浅薄，然后这样白痴的感觉，趁人的精神障碍，或是所以前面他有构成要件行为有选项的，第一个选项是说呢，对于未满二十岁之人，然后他知虑浅薄。所以如果是这个要件的话，如果是要对二十岁未满二十岁之人要构成准大欺者的话，必须同时符合未满二十岁之人，而且这个未满二十岁之人是知虑浅薄情况，这两个是要一起研读的，是要一起研读的。或者你也可以趁他人，这个他人后面的那个趁人精神障碍、心智缺陷，然后辨识能力显有不足，或者有其他相类型，这一种如果你是选择这一个选项的情况的话，他那个人呢就不需要是未满二十岁之人。即便是已经三四十岁之人，但是他精神障碍、心智缺陷，或是没有办法有辨识能力的情况，这种情形都是属于后面的这个所说的趁人精神障碍、心智缺陷。可是如果你是对于未满二十岁之人去实施这样的准大欺罪行的时候，必须要是这个未满二十岁之人他知虑浅薄，对，所以未满二十岁跟知虑浅薄是一组，这、就是一组。那这一组的话，两个要件都要符合。那后面一组是趁人精神障碍、心智缺陷或者辨识能力，那因为精神障碍、心智缺陷吧，对啊，这种通常就怎么样，欠缺辨识能力，就有点类似那种十九条那个味道在里面，对，或是其他相类情况。所谓的其他相类情况，当然也是指他没有辨识，他辨识能力不足，他辨识能力不足的情况，那要干嘛？使之将本人的，比如说未满二十岁之人的财物。或者是呢，别人的财务，不是这个未满二十岁之人，或是精神障碍之人的财务，或是另外一个第三人的财务，然后交付给行为人，这个要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就这跟诈欺罪的量有什么差别？它跟诈欺罪的差别，学术上认为说呢，如果行为人直接对于未满二十岁之人，或是趁这种，或是对于精神障碍、心智缺陷这种没有辨识能力，或是辨识能力行有不足的这些人，直接去施用诈术，那么直接用339来处理就好了。39的行为课题本来就没有区分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所以如果你是对于这种人未满二十岁之人去使用诈术，知虑浅薄的人去使用诈术，直接用339来处理。那你说那341是在干嘛？341是指的是说对于这些人，这种知虑浅薄或是辨识能力有不足的人，他去用诈术以外的方式去骗到人家的财物，用诈术以外的方式去骗到人，那这是什么情况啊？所以学生就开始讲了，例如说什么利诱啊，来叔叔给你一个糖果，棒棒糖。然后呢，你把那个上面身上那个什么价值35万元的那个金坠子给我，好不好？然后就看到有棒棒糖，哎，好好啊，然后就拿着棒棒糖了，就把那个金坠子35万元的价值金坠子把它交出去了。对，他有骗他吗？没有啊，他说我给你棒棒糖，你给我那个金项链，他就说好。对，可是他完全不知道说那个金项链的价值是多少钱，还有那个金项链跟棒棒糖在交易上面对价关系其实是非常悬殊的，因为他知识浅薄的关系，他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就白吃白吃的就要给他，那个就是刚好就是这里所说的341条所说的这个诈术以外的不正方，那诈术以外的这种方式使人将他人吃本人将财物交付 ，OK， 那或者给他东西吃，我刚才讲是给他东西吃，对，或者是说你就是用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手段，那个手段。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智力浅薄的人，或者不是那些辨识能力不足的人，基本上我们对于某一个东西在市场上面的交换价值是多少钱，我们都能够去正确做出判断。但是这些人341的这个行为可以这种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要么就是未满20岁，然后智力又浅薄，要么就是精神上的精神障碍啊，心智缺陷，然后辨识能力显有不足，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辨别，正确去辨别说那一个交换价值。交出去的财物在市场上交易价值是多少？那当然就是受财产上面的损害，所以用341来处理。不过刚才要强调的是，这里条文上面所说的是精神障碍、心智缺陷、精神障碍、心智缺陷，那有没有包括心神丧失的情况在里面呢？基本上啊，依照那个将来的一个刑法草案里面这个条文。他要在立法里面会说没有包括心神丧失那一种，如果是心神丧失然后完全没有意识能力、意识决定能力欠缺、完全没有意识能力的人，不会构成341，但是有可能会构成窃盗罪的间接正犯。对，为什么？不要忘记了，诈欺罪或者是这里所说的341的准诈欺罪，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件是什么？处分财物。所以它跟窃盗罪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就是没有根本就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被害人同意，然后就是干嘛破坏他对那个财务的持有支配关系，对不对？但是诈欺罪是什么？诈欺罪至少是要怎么样？被害人要处分财务啊，那被害人处分财务当然要以什么？被害人有处分财务的意思能力为前提啊，对啊，他只是被骗了，所以不知道那个财务的交换价值显然有落差，对。所以要构成诈欺罪或是准诈欺罪，他们的共同要件就是说，相对的至少是要有一个意思能力，具备有意思能力的人才可以，不然也符合那个交付财务的那个要件或者处分财务的要件，就没有办法符合。所以如果是精神丧失的程度已经到达了我们所说的完全没有意思能力的情况，完全不知道外界的感觉的情况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呢，如果说对于这种人去使用这种诈术以外的这种类似诈术不正的方法的话，那个就直接依照什么窃盗罪来处理，就是在直接依照窃盗罪，因为他的同意本身根本就没有意思能力，他根本没有意思能力的话，比方说他交付或者处分财务的行为，当然也不符合诈欺罪的那个处分财务的要或者交付财务要件的要求，所以他就整个成诈欺窃盗罪，这个都成窃盗罪。OK， 这个是关于准诈欺罪的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说，他跟339条有什么区分？他跟339条有什么区分？那他的行为客体是哪一种人？他的行为特点是哪种？有没有包括精神丧失的人在里面？这个是要注意到两点。OK， 那这个准诈欺罪就好，只是真的有考过一次，对，都有考过一次。这是下面这一题啊，九十一年律师的第四题，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好，这一题算是整个财产犯罪的总复习，对，它是总复习，很多题很多情况都考，不过主要是在考诈欺。他说呢，甲呢被裁员啊，失业多时，甲那个被裁员，那个礼拜几？礼拜二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礼拜二晚上是不是有什么小英的什么总部还是干嘛有活动，是不是啊？没有人知道吗？应该都没有人知道，大家能认真念书。然后我们事务所里面的律师就全员出动，就到小英总部去的。对，我没有蓝绿色彩，不过他们显然是相当明显。然后呢，我就跑，然后大家不是说6点下班吗？那么5点多就跑了这样。然后跑光啦、啊，然后我的同事呢就过来跟我说，他处理一件劳资纠纷的案子，对，就是有一间那个外贸，不是外贸协会，那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对，他们的那家公司的业务就是专门去做一些产品，就是你去那个什么生活工厂，你会看到那些就是很简单，用色很简单，但是会让人家觉得很干净、很舒服的那种产品。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什么？又说什么？好，就是什么绿色啊，有一点荧光绿的那种产品，对，或者像就是洗手台里面压那个洗手乳的那种产品，就是白黑相配的那种颜色那种东西啊，对啊，就刚好是那种公司做贸易的，结果发生了疑似说员工有泄密的行为，你也知道说那种商场上面最忌讳什么，就是商业间谍啊，然后你到了公，因为他们做贸易的那个样品绝对不可以外露去给其他公司看到，或者那个产品这家公司先上架，后来就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取得那个商专利权，对，所以那个机密都很重要。然后那几个被就那家公司就把好几个员工，大概有7个人就把他那个员工就 fire 掉，理由是说呢，他们疑似有这样利用 USB 去泄露或是传输档案的相关行为，在上班时候，对，就让他解聘，要不要解雇？对，他解雇掉之后呢？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解雇不是像我们书上念的说，哦，解雇嘛，解雇很了不起的，就是你像电视剧里面看到，就端那个箱子，有没有？抱了个箱子，然后就很气愤，然后就走出公司嘛，就被解雇啦，对啊。后来才发现说，那案子是他们竟然说要回公司拿个人的私人物品，说回公司拿个人的私人物品，那当初是被扫地出门的，对啊，是怎么出去的啊？为什么走的时候都没有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带走？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才临时通知说你们明天不用来上班，对，然后想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你至少隔天的时候让他们白天到自己的座位里面去拿一些私人物品吧，就老板意思是说这样会影响到其他员工上班，所以请他们隔天的下班时间过后7点半过后，然后再到公司来领取自己的私人物品。那领取私人物品有什么啊？就领取私人物品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对啊。然后我那个同事就跑来跟我说，因为他们那个公司下班之后呢，都那个外贸公司嘛，都是以女生为主，几乎都是女生，因为英文要很好，对，所以刻板印象都是女生为主，对，不过事实上也真的是如此，对。那结果他们说呢，那个叉叉律师，你可不可以派几个男律师过来？我说派男律师，我同事就说派男律师要干什么？要男律师干什么？ 说呢，因为我们留下来的人都是女生，说有女生，有女生又怎么样嘛？他们就是回员工回来拿东西而已嘛，拿食物给嘛。可是呢，他们好像有找帮手。为什么要找帮手啊？是什么帮手啊？拿个私人物品而已，有必要找什么帮手吗？对，然后后来就说，哦，他们好像有找警察来，警察最衰了，有没有？这种私人之间的纠纷要找警察，对。然后好像还要请什么律师啊，这样。所以我们这边呢也要请律师，然后最好是男生，因为我们要避免突发状况。他们如果忽然俩狗呢，是不是？就是忽然有什么情绪化的行为，都要有保护我们这样子。对，所以要指定要男生的律师过去这样子。好，我刚才不讲过了吗？我们事务所律师都到小医院去啦、啊，对啊，然后他们就没有什么人啊，然后我一个合伙人就死，所以他刚好就没有要去小医院去，他就剩下他一个。啊，我是菜鸟，怎么能叫我去？对啊，我是男生没有错啦，对啊，那只是不能叫我一个人去啊，对啊，然后就是请一个合伙人陪我去这样子，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去，然后大概七点半吧，因为他规定时间是七点半要来拿东西，七点半到了那边之后呢，就他们有七个人。然后这次来了六个人要拿东西，对，然后六个人很难，你知道吗？多狠啊！他们就说那个业主就说呢，拿东西的时候呢，一个一个进来，就是一次只能够一个人进来拿东西，到他座位上来拿东西。然后呢，业主呢是说派了三个秘书就在旁边，一个抄他拿了什么东西，带上什么东西，用纸笔抄；另外一个拿了相机，还有那个摄影机全程录，就头等四长，那生怕说会有漏掉什么证据没有拍到这样子的，因为你也知道嘛。如果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做这样的搜证行为，说事后那个没拿东西的，如果后来再抗辩说啊，我什么东西没有拿到这样子，对，那业主就会有理说不清，对，所以他们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心想，有必要这么紧张吗？不就是一个员工会拿东西嘛，对不对？然后结果第一个员工就进来了，是一个很可爱，然后矮的小小女生这样子，看不出来是会做这种事情行为，没有，我想说。不对不对，这时候要无罪推定，因为他们又不是什么做坏事的，他们只是疑似泄密而已，而且疑似泄密又不一定会构成刑事处罚，对不对？虽然上已经有讲过嘛，有那种的确是有泄露商业秘密这样的处罚，不过你这样讲证据的、啊，在他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你要干嘛？当无罪推定，无罪推定。所以每次看新闻的时候，虽然我觉得根本就是江头鼠目，可是心想都不可以这样想，他是无罪推定的人，对。然后就进来了，然后就。进来的脸还一开始还笑笑的，对，然后进来之后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在里面，对，然后那个业主呢，还想说，哎，都请我们两个律师去啦，因为他怕会发生什么法律的纠纷，因为他要认定说这到底是私人物品，还是说这是属于带有商业秘密的物品，因为有时候私人物品是，比如说他自己的本身的那个日记本或是笔记本，对吧？开会用的那笔记本是他自己私人买的，私人买，可是里面有记载什么东西啊？客户资料啊，一些开会的这些记录都在里面，那个到底有没有办？我们根本说这个你们可以带走，这是公司的东西。你们觉得？当然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一本笔记本的所有人啊。对啊，你还要试探里面的内容，还是问什么他的同意？不然就是这是什么东西我要看，这样还是要请问他的同意。对。所以因为怕这种纠纷，所以请律师来。对，然后呢，我跟另外合伙律师呢就在里面。我们从七点半到结束说几点嘛？十点半。六个人拿东西耶。六个人拿东西就耗四个小时，就我们要讲到已经十一点了。我心想说，我的讲义流量比较大，这样子。就这半天都两点多才睡，都快爆掉这样子。然后回到刚才那个小女生进来拿她的私人物品，对。然后她有一个那个什么手机座，我在好发兴趣的翻说，哇，现在那个上班族那个桌上摆的都是五花八门啊，什么东西都有，你知道吗？什么哆啦 A 梦的那个公仔啊，还是什么的，像我桌上绝对不会摆那种东西。对，我因为我觉得说那就是在上班的地方，干嘛摆那些东西？对，然后可是呢，女生嘛就摆很多那种很可爱的东西，这样子，可是不重点，重点是她有一只那个有一个那个纸做的纸雕是干嘛？那个纸雕上面有挖个洞。然后我拍照的时候，我以为那个，然后前面压下去之后就会开始摇啊，有那种东西啊，说这个东西要干嘛的、啊？我在那边想。然后呢？哦，我刚才不是讲过吗？他要先把自己所有的私人物品登记在那个纸上，登记完了之后呢，要干嘛呢？一样放到口袋里面去检，就是放到他的那个袋大袋子里面，就让他来翻东西嘛。所以他每个人都提个大袋子来检查，比如说，哦，这个是手机座一枚，然后他就那个员工那个旁边公司秘书在旁边对，好，手机座一枚，然后就看他把那个手机座一枚丢到他袋子里面去，反正整个很复杂很麻烦，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六个人拿东西要搞三四个小时，对，然后那个木马嘛，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就说，哎，啊，我装那个木马盒子怎么不见啊？ 他就说他中马他都不见，你们都拿哪里去？原来动过我的东西哈、哦？我们说没有啊，我们知道不是我啦，是他们的公司员工说没有啊，没有人动过你的东西啊。然后他那边就瞬间变色，然后就很臭这样子。然后呢，他说我可以请求赔偿吗？这样子，对。然后那个副总经理就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因为律师教他了，律师就然后说如果他没有抗辩量刑。说他东西不见的时候，就说那你去跟劳工局申诉嘛。对啊，我只知道说你东西是不是不见，对、啊、我只知道你有什么东西，不要随便捏到处有个东西不见，那我们就要办到办死的、哦。对啊，还是要避免这种危险嘛。当然我不排除说他真的有东西不见了，对啊。可是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讲的话，那业主就忙半天，叫他帮他找东西、哦、还要赔偿。对啊，这是要避免这种虚伪陈述的这样危险性。OK， 他说、哦、东西不见了，然后说那个副总经理说那你可以去跟。劳工局申诉，他说当然要啊，然后这脸臭，对，当然要申诉啊，对，然后脸臭，然后东西都拿完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听说啦，在外面还有五个人嘛，来拿东西是六个人啊，就跟人家讲说那个我东西不见了，东西不见了，然后里面的人都很不友善，因为那个业主除了我们两个律师之外呢，他有请个保全人员，不过保全人员竟然绕跑，你知道吗？保全人员说啊，我只能在那边待一个小时，我还有药物在身，然后保全人员就跑了。这样我心想说。你花钱请这个保全人员在干什么？那保全人员不是在这种时候要发挥作用吗？然后业主本来也有叫警察，因为他听说那六个人有叫警察，所以业主叫警察来。警察一来就说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吧？对啊，我那个有前面有发生车祸，我要去处理。就警察就走了这样子。对啊，我们那也不叫警察来，警察来干嘛、啊？对，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不用为这种私人事情的纷争介入。对。结果那个女生，第一个女生出去之后呢，就说啊，里面还有一些很陌生的人。的确啦，就除了我跟另外一个律师之外，我们两个律师之外，的确那个业主他自己又叫了六个看起来就是跟你们年纪一样的，然后呢就是看起来抽烟喝酒，然后披头散发，然后有一个穿西装，但是穿西装把这个白色衬衫拉出来，然后整个乱七八糟的，一看就知道就是觉得说，然后这六个人感觉就是跟我们两个实在差太多了这样子，跟时代完全都不同这样子，对，看起来很像那种你在蒙甲没有看到的那种人。对，只是说衣着比较好看一点。对，虽然那个脸上还是凶神恶煞的感觉。然后我那个胡律师就说问那个副总经理说，那六个人在，那些男生是在干什么的？啊，那是老板请来的人。我说老板请的人来干什么？他说要助阵啊。那我心想说，人家那六个员工都没有请这一种人来助阵的，你业主请什么人来助阵啊？对啊，我心里就觉得干嘛搞成这个样子？对。心里面非常替那些员工抱不平，虽然我一开始觉得说，哦，原来这些一个一个进来是偷东西的人，不是，就是泄密的人，对。然后后来第二个人就进来了，不过这第二个人进来之后呢，这个第二人的东西很多，就收拾东西，收拾快要40分钟。然后那些秘书在旁边抱怨说，还不收快一点，我手很酸，因为他们拿那个相机跟那个摄影机那边拍，要拉很久，然后看他们收东西要收很久。就第三个人就进来，第二个人出去之后，第三个人进来，第三个人就说，我不要一个人进去。我要叫警察，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都在里面，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我要叫警察，就警察很衰，就又来了这样子。我也很衰啊，因为你叫警察，意思是什么？你要等警察来啊，那个时间就一直消耗掉。然后我旁边那个我律师说，这一个从6点半开始计费哦，直接要10点半，你要给他们收4个小时的费用这样。然后后来警察就来了，他就说又怎么啦？对啊，就说啊，这个你讲这个私人纠纷，不用搞那么复杂吗？对啊，然后我们本来就不想请，我们本来就不希望你们进来，还是他们自己把你叫过来的啊，对啊。然后警察就说啊，他们主张说要两个一起进来啊，不要每次只有一个，因为一个人进来那压力很大，有没有？那收东西旁边有台摄影机那边照，然后另外人后面抄笔记，对，他们压力很大这样子。然后后来好像我们就说好啊，就让他们两个人一起进来好了，就两个人一起进来。所以之后都是两个一起进来，对。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玩的，这六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是男生，只有一个是男生。那男生呢，他是刚好我刚才讲过那个公司就是做产品的，那个男生刚好就是设计师，所以你知道他的东西都跟那些女生都不一样。那些女生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文具啊，或者一些生活用品啊，什么药啊。然后每个女生桌上都会有一瓶胶原蛋白，真的，每一个人进来，然后那个女生说是什么胶原蛋白一瓶。哦，胶原蛋白瓶，我都会听到胶原蛋白瓶这样子，对。然后那个男生呢，都是相机，他好几台相机，然后呢记忆卡，然后很多很高科技产品的，对，因为他是设计师。 如果要拍照啊，都是他的负责。他东西哇，超高科技的产品，心想说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公司，我怕被偷啊。对啊，怎么这种贵重的东西，可是要他每天带回家，好像也不太可能啊，因为那个东西太多了。然后就还蛮有趣的啦，虽然浪费我四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在我都没有坐着，我是站着，因为合伙人没有坐着，我哪敢坐着？所以我在旁边跟他一起站，然后两个人都没吃饭，然后六点半一直到十点半，对，不过还蛮有趣的经验啦，对啊，然后终于想说，因为解聘是非常和善，两方都和颜悦色就把人家赶出去了，才没有嘞，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太，其实我觉得不太人道嘛，对啊。那六个进来的人看到我们在录影收证，他们也要说我们要录影，然后就把今天相机拿出来也开始拍。其实这就显示说这家公司的那个劳资关系做得很差，干嘛？彼此不信任嘛，对不对？原公司怕那个之后呢，如果没有录影准证的话呢，到时候他随便看片说我什么东西被没走，被公司 A 走了，那为什么那些员工也要录影准证？他怕什么？他怕公司栽赃啊，不是吗？公司有可能在账上说，哎，那个有什么东西是公司的，就你把它拿走了，所以他要录影存证。他录影存证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是为了怕公司在账。对，所以可见那家公司的那个风气呢，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很有规模的公司，但是好像风气这个部分做得还不够好。对 ，OK， 好，这题外话。好，被裁员，然后呢，失业多时呢，看到了有一个失智男子 A 呢，手上有一枚钻戒，看。通常都会连接到很贵重的物品，对，然后就跟他说了，花言巧语把他骗走了。花言巧语把他骗走是什么意思啊？花言巧语感觉应该不是使用诈术，应该是不是使用诈术？对 ，OK， 继续往下看。那到 B 餐馆呢？后来这个骗走的人就到 B 餐馆去用餐呢，结果饱餐一顿之后呢，干嘛？借口如厕，然后就逃跑了。这个部分有点状况不明的原因，是因为说他到 B 餐馆去用餐，到底是一开始就知道说自己没有钱去付款呢，还是迟到一半呢才知道说自己没有钱，然后想要借口特绕跑，这是不一样的处理嘛？上半讲，上一节课也讲过了 ，OK。所以在这边你要稍微假设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后来他就说什么呢？他跑到陋巷里面去呢，看到一个打扮入时这个妇女 C 呢，他就独自呢走到这暗巷里面，然后就把他的什么脖子上的珍珠项链，颈上的珍珠项链，那记得这是一个颈上，对。然后得手之后呢，就跑了。想要逃跑的时候呢，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妇女呢，就紧拉衣服，他就把那个妇女推倒在地，然后导致那个妇女呢手脚多处擦伤。那假期的逃跑啊，就拦下计程车，然后就坐计程车跑了。结果呢跑到偏远地方呢，他就对计程车司机说呢：“我不付钱，对，而且呢，除了付钱之外呢，你还要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对。”然后呢，他就跑了。那问你说？对假如何顿对可惜，我觉得这是财产犯罪的综合题，对，因为你们把诈欺啊、窃盗这些东西都抢取了完了，就可以来学这个题目。第一个犯罪事实的现象出现在哪里啊？有个失智男子 A 嘛，把他什么钻戒骗走啦、啊，他是花言巧语骗走的、啊，对，那花言巧语他也没有说是一个诈术啦、啊，他就是花言巧语啊，花言巧语感觉跟诈术是有点距离，而且。再参考一下他的那个行为课题的对象是谁？使用诈术对象是一个失智的男子 A， 心智失智失常的这个男子 A， 那神智失常应该是看起来还没有到达精神丧失的程度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使用什么341的准诈欺罪，就可以用341的准诈欺罪。那当然你要写的清楚一点，你要说啊、哦，还没有到达神智失常，可能还没有到达精神丧失的程度。对，而且花言巧语呢，也不是什么诈术的形式。花言巧语应该就是用上面所说的不利诱啊，用不相称的对价啊这种情况，所以可以构成341的准诈欺罪，而不是339。OK， 这部分可以稍微再描述多一点。那用餐的部分我刚才讲过了，你要假设什么？那到底是一开始就白吃白喝呢？就打算白吃白喝，然后进入餐馆去点餐呢？还是说呢吃到一半的没有钱？你们觉得是哪种情况？好像是一开始啊。比较像，看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放心的用什么339来处罚。可是要记得关键是在哪里？一开始白吃白喝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地方？使用诈术的行为的认定。对，你要说什么？好像点餐行为在什么 一般的日常的交易活动上面点餐的主意，让什么老板发生悟性嘛？悟性说你是有能力来这家餐馆消费的，这一段话你要写出来。如果你要写白纸开始的白纸百合的情况下的话，那你也不要忘记去复习一下那个中途白纸百合的情况。对，中途白纸百合，然后又有动作又有借口，那个借口就是欺骗，要么就上厕所，要么就抽烟，这种情况会不会成立诈欺罪，是在学会上面是有讨论的，不要忘记了。OK， 好，这里假设说他一开始是白纸百合，好，那当然是构成39诈欺罪没有问题。那后来呢，跑到巷里面去呢，把富人的颈上的珍珠项链呢，把它给拿走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他有富人有自持不能抗拒吗？没有啊，不要忘记了，拿人家的财物，拿人家财物，具体个别的财物把它取走、强取的行为，这个一定涉及到是一个个别的财产利益的犯罪，对，个别财产利益的犯罪，所以要么就窃盗，要么就抢夺，要么就是抢盗。那抢盗率先被排除，为什么？因为抢盗要自持不能抗拒，他没有，所以这一题有可能是窃盗或抢夺，把现珍珠项链抢走，窃盗，到底是窃盗还是抢夺啊？窃盗跟抢夺，实物跟学问境界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都写哦，你要都写，不是写一个哦。实物界认为什么？什么是窃盗？什么是抢夺？窃盗就是什么？趁他人不知啊，对不对？趁他人不知秘密的行为。如果是公然的状况底下，是窃盗还是抢夺？是抢夺，对。所以这题如果是依照实物见解是什么？抢夺。OK， 那依学说会不一样吗？学说说窃盗是用和平的方式，但是不需要什么公然预防很重要，对不对？那可是抢夺是在学说上面认定是什么？因为抢夺之所以比窃盗重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可能会产生什么身体上面的伤害，有身体伤害的危险性，所以一定要是什么破坏他人对于财物的紧密持有关系，紧密持有关系。那窃盗就是破坏松弛的持有支配关系，这也是紧密持有关系还是松弛的持有关系？紧密持有关系是什么？它跟被害人身体部位很接近。那珍珠项链是在哪里啊？颈上啊，你看这题目已经写很清楚了，它暗示你说是颈上珍珠项链，所以照学说上面的紧密持有关系这样理论的话，它是紧密持有关系没错，所以它应该是抢夺，它有造成什么被害人这个 C 女的什么身体受伤伤害的危险性，所以这也是抢夺而不是窃盗，所以不管是依照学说还是实物鉴都是抢夺，跟它理由是不一样，理由是不一样的。实物是因为它是公然状况，趁人不备。那学说上面这种说它是一个紧密的持有关系的破坏。OK，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而构成抢夺是既遂还是未遂呢？啊，我觉得抢夺罪什么时候既遂啊？当行为人建立起对于财物的持有支配状态就已经既遂了。至于那个持有支配状态有没有稳固，那个是行为终了的问题，那个不是既遂的问题，要记得哦。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依照我们所说的什么？物体理论啊，就是什么财物的大小啊，对不对？可以去判断。项链很小一条嘛，对不对？得手之后，得手之后，如果他把项链放在口袋里面去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计税了，就可以他计税，因为项链体积很小，体积很小，放到口袋就可以说是已经建立起对项链持有新的持有支配关系。虽然他还在被追，还在被追着跑，但是被追着跑这一点只能够代表说，那个持有支配关系还不够稳固，还不够稳固。但是持有支配关系的稳固与否，本来就跟窃盗或抢夺既遂未遂没有关系，没有关系。OK， 好，接下去又做什么事？因为被害人这个 C 女呢，她后面抓了她一股，然后就把 C 女推倒在地，导致她手脚多处擦伤。伤害罪的部分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你这个部分就啪，就是一句话就把她带过去了，就可能成立普通伤害罪，因为已经出现了伤害结果，有伤害故意这样。比较困难的是什么？不要忘记了，只要有窃盗、抢夺跟后面有一个伤害、强暴胁迫行为，就要想到哪个罪？准强盗罪，要想到准强盗罪。这有没有符合准强盗罪的要件？准强盗罪是什么？犯窃盗或抢夺罪，有没有符合？有，他前面犯窃、抢夺、既遂罪有符合。然后呢，基于什么目的？公平逮捕啊，还有什么湮灭什么？湮灭证物，对，或者房屋赃物，或者湮灭证据、罪证，然后呢，就是施加强暴胁迫。这一题看起来是什么？这是哪一种目的啊？应该是怕被抓吧？对啊，公民逮捕，当然也有可能是房屋赃物啊，因为他已经拿到赃物了，有可能是房屋赃物，也有可能是公民逮捕，不过都符合啦，对啊。好 ，OK， 都符合。 下一个当场吃想报警，或有没有符合当场的要求？有，不要忘记了当场，包括什么？一直被被害人正在追孽当中情况，也算是当场，即便他已经脱离道所了，那这题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OK， 那下一个呢？不要忘记了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什么？依照4630号解释的要求，必须要到达什么？强暴胁迫程度要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要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所以这边你一定要写上4630，对，你要写到4630号解释。那630号解释还记得吧？在他的这个解释理由书里面有说有两种情况不符合难以抗拒的这样的程度，是哪两种情况？嗯，还记得吗？只是什么轻微的什么接触啊，只是跟被害人有什么轻微的肢体接触啊，对啊。还有不要忘记了补充的那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说什么？什么叫难以抗拒？压制被害人什么？压制被害人什么意思？防止阻止行为人脱逃的意思。对，压制被害人阻止行为人脱逃的意思。这一题有没有符合难以抗拒的程度？他就这样推啊，然后就跌倒。推了就跌倒，一推就倒，这样有没有符合难以抗拒的程度？你们觉得？如果你们是被害的话，你觉得我跌倒之后，你们下一步是要干什么？跌倒之后就爬起来啊，跌倒之后就爬起来。所以看起来他还没有完全到达说丧失了这样一个去追那个行为、阻止行为逃跑的程度的、啊。对啊，那个自由意志好像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比较倾向是还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只是那个理由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有轻微的肢体接触了，因为他只是一碰然后就倒了，对啊，可是他就是倒，当然倒的部分一定会有擦伤啊，可是单纯的擦伤是不是就是足以压制他去追的行为跑，追的防止行为逃跑这样的意思呢？这个部分还是有点，我觉得还是有点距离啊，对啊，所以我对他做比较宽松的认定，认为说还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还没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会不会成立准强盗罪？还是会成立准强盗罪的未遂？还是会成立准强盗罪的既遂？那就好玩了。为什么？准强盗罪的既未遂，当然你注意准强盗罪的故意，然后去施加什么？去施加那个强暴胁迫行为，我基本上就认为说已经到了着手的程度了。那至于说你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那个是。结果没有既遂的问题，就是没有既遂的问题。对，我比较喜欢这样去认定。不过如果你像有一些学说上面所讲的准强盗罪的既遂罪是以什么前面的强盗抢夺既遂为判断啊，那这案子前面抢夺既遂那 OK 就没有问题。对，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个部分第一个你有可能有两种解法。第一种解法认为说根本就没有到达630所说的那个难以抗拒的程度，自始就不成立准强盗罪，自始就不成立准强盗罪。如果你是采这种见解的话，那显然就是把什么，就跟食物对于强盗罪的认定是一样的、啊。如果没有到达自始不能抗拒的程度，就会变什么？就变什么罪？就会变成什么？恐吓取材啊，对不对？就变恐吓取材。也就是说，你把那个自始不能抗拒，把它认定是成立强盗罪与否的标准，而不是什么强盗罪既遂还是未遂的标准，对。是这样子认定，那准强盗罪这边也会有一样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要素，叫做难以抗拒。但如果你认为难以抗拒是准强盗罪的成立要件，那当然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会成立准强盗罪吗？就不会成立准强盗罪，这是一种解法。另外一种解法是把他认为说准强盗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本来就是只有强暴胁迫，啊，至于那个难以抗拒，少了难以抗拒，并不会影响到准强盗罪的成立。它只是会影响到什么准强盗罪的既遂而已，对，所以如果没有到达准强盗罪，没有到达难以抗拒的程度，它还是有可能在着手强暴胁迫的情况底下，还是有可能成立准强盗罪的未遂，这个是目前有这两种解法，那两种解法我觉得都可以，只是说你要讲清楚理由是什么，我是比较倾向于支持说他有准强盗罪的未遂着手，可是还没有到达既遂的程度，因为他没有到达难以抗拒这样的程度。可是还是可以论未遂，好，那这一题基本上就是现在考这几个罪啊，其实不难，因为它的每一个罪跟每一个罪的那个区隔还蛮明显，所以不会比较混乱一点，就比较不会。OK， 好，我们现在讲下一个也是蛮重要的犯罪， 这个犯罪呢，其实在食物上面呢，其实很容易成，很容易入人于罪啦，因为它的构成条件也是非常的抽象，叫背信，叫背信，342条背信。背信罪呢，先看它构成条件，必须要是为他人处理事务，为他人处理事务，然后干嘛？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这是利益哦，不是所有哦，是利益哦，是不法利益，不管不是不法所有意图，是不法得利的意图，或是呢？损害本人的利益，这个损害本人的利益也是意图，实际上记得前面一起来判断的，所以是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不法之利益，或者是意图损害本人之利益。所以这个罪有两种意图的可能性，要么你是什么得利的意图，要么是损害本人的意图，对，损害本人利益的意图，还有这两种意图他们的选择，只要有一种意图出现就可以，就可以构成三思，就可以构成。它算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其他的三者比较多的都是什么不法所有意图，对，那这个刚好是不法得利意图，或者是什么不法损害的意图，就是不法损害的意图。那意图是有两种选项，一个是得利的，一个是对毁损的，比较接近毁损的意图。那构成犯罪行为是违背任务的行为，违背什么任务啊？违背对于本人的任务行为，违背本人任务，因为你是帮本人处理事务嘛，帮本人处理事务，结果竟然出于自己得利的这样的意图的目的，或者是出于要损害本人财产利益的这样的目的，然后你去违背了本人对你的这样的处理事务这样的期待的信赖关系，你破坏对本人的处理事务的信赖关系，然后导致这是一个结果犯，不要忘记了，自身损害于本人的财产或其他利益。背信罪也是一个侵害整体财产法益的犯罪，它是侵害整体财产法益的犯罪，所以你要去区别说、啊、行为的背信行为到底有没有造成本人的总体上面的财产有所损害，有所损害。OK， 那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上财产犯罪、窃盗、诈欺、背信都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都是背信。那第二项是畏罪犯罪，没有什么好说的。在学这个罪之前呢，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这个罪可以说是民法上面的债务不履行跟刑法上面的处罚两个罪之间的一个比较模糊的地带啊。为什么？你看，他是行为人是为他人处理事务，为他人处理事务，结果基于自己得利或是损害本人的这样的利益的这样的目的，结果干嘛？去做的违背本人的信赖关系的这样的行为，去破坏本人对他的信赖关系。我信赖你去帮我处理事务，去处理这个事务，那结果你竟然违背我这样的信赖，然后结果造成我的损害。这个不是民法上面很典型的什么，他就债务履行啊，不是吗？债务履行嘛，我认你，结果呢，你因为自己的胡搞瞎搞，结果把我搞砸了，我应该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我不应该得到的，就是说你对他造成侵权行为，就反而我要赔偿，损害赔偿责任，这个很常常见的就是一个民法上面的债务履行。那为什么民法上面债务履行可以用刑法上面来处罚？所以背信罪的解释一定要限缩，一定要限缩。如果是单纯的债务履行行为，不能够用这个罪来解，不能用这个罪来处罚，否则你就会把很多都是民法上面单纯的债务履行行为，都用背信罪来处罚，这个是不行的。那你要怎么限缩？就他学术上讨论来看的话，就会有两种理论，就有两种理论去讨论到说，到底什么是刑法上面背信罪所要掌握的那个对象是什么？第一种叫做违背信托理论，违背信托理论。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呢，那个行为人呢，为什么他可以为本人去处理事务？他不是说要为他人处理事务吗？行为人之所以有为他人处理，之所以为他人处理事务，是基于法律上面或是其他事实上面的原因。法律上面当然有规定说，行为人可以为本人处理事务，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例如说受本人委任，受本人委任的情况，那当然是基于法律的关系。可是有可能是事实上面的原因哦，例如说什么很鸡婆啊。鸡婆在民法上面就是什么东西啊？无因管理，对啊，鸡婆就是无因管理，有可能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实上面的原因，不管他，反正总而言之，行为人呢跟法，他对于他有处理为本人处理事务的权限，这个不是权限，有为本人处理事务的这样的能力或者义务，这个义务是经营或管理本人的财产，经营或管理本人的财产。那你为什么会说有这种权限可以去管理经营或管理本人的财产？那个不管。那个不管他，总而言之呢，行为人负有经营跟管理本人财产这样的义务，就是讲这边从画这个主体字。结果你违反了这样一个信赖关系，就你违反这样的信赖关系，所以导致本人受有财产上面的损害，这个就是背信罪的本质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只要是行为人对本人负有所谓的 对他本人的财产负有所谓的经营或管理的这样的义务的话，那本人就可以对他产生信赖，本人对行为人就可以产生信赖。结果行为人竟然破坏这样的信赖关系的时候，就可以用背信罪来处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刚才讲过了，很多债务不履行的行为不就是这个情况吗？对不对？债务不履行的行为是什么？债务人在依照法律上面的规定，对于什么债权人有什么有债务要去履行嘛？有可能是处理财产啊，例如说我刚才讲的委任啊，对不对？结果呢，竟然委任行为你违背了我对你的信赖关系，例如说。我叫你帮我出卖古董花瓶一瓶，古董花瓶一枚哈，那个古董花瓶大概是300,000的。结果呢，这个时候呢，跟第三人去做一个，不要跟第三人口虚伪哈，这样好像后来还会可以请求返还。结果你这时候呢，用高于市价100倍的价钱把它卖出去的。天哪，高于市价100倍的价钱把它卖出去，我当初叫你说，如果本人有线索啊，如果本人有说，你只能够就最高只能够就市价部分才可以把我卖出去，比如说那个市价是300,000。所以只能够，他如果开价，开价开了30万，欸、高于市价100倍，应该是低于市价100倍把它卖出去，才会有折扣。对，30万，结果你敢用30块钱就被我卖出去啊？这时候呢，当然是什么受财人他们的损害啊。那我本你行为是怎么样？在法律上面，依照我所谓的委任契约，你负有什么保管或者处理本人的财务这样的义务？结果竟然造成是本人的损害，竟然造成本人的损害。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肯认说行为是出于什么？损害本人的目的的话，谁叫你之前欠我100万没有还？这都是从这个部分来破坏你的损害关系。他没有想到那个钱，他单纯就是想要对本人造成不利的这样的结果。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可以说啊、哦，那你违背了跟本人之间的这样一个信赖关系，那我就可以对你这样处罚。所以，即便是这种单纯的这样一个债务不履行的行为，也有可能在这个违背信托理论，因为它的重点是什么？我信赖你，就你破坏我信赖，这样就可以处罚。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委托你帮我卖花瓶，结果你竟然把那个花瓶给砸碎了，花瓶给砸碎了，当然就没有办法出卖掉给第三人啊，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仅没有办法卖掉，你还把花瓶给我砸碎了，让我丧失对那个花瓶的所有权，因为财务毁损民事嘛。这个部分有对本人造成损害吧？是的，对不对？他、啊、本人是不是相信说你会依照正常的这种规定，然后帮我去处理财产事务？是啊，善良管理人嘛，对啊，不然我还给你钱呢，对啊。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构成依照违背信托理论，就已经违背本人的信赖，那就可以依照34的背信罪来处罚。第一个例子卖花瓶给第三人，跟第二个例子差在哪里？你会发现，同样都是造成本人损害，但是差在哪里？有发现吗？一个是有跟什么第三有发生什么？法律上面的什么财务关系有没有？财产上面的关系。可是后面那个把花瓶摔坏的地方有吗？有涉及到第三人吗？没有。可是会因为有涉及到第三人，依照违背信托理论会有差别吗？不会，因为违背信托理论的重点在于我期待你去为我尽到善良管理的注意，但是你没有。那不管你有没有去跟第三人交易行为，或者是说你自己把那个花瓶给摔坏了。这个不重要，反正我叫你处理财产事务，就你进来损害我，这部分就可以用34来处罚。OK， 这是违背信托理论。可是另外一说认为说不可以这么的宽松，不可以这么宽松。为什么？背信罪毕竟是一个道道底底的财产犯罪，所以你一定是要把线索要线索，所以把它叫做滥用权限理论。什么叫滥用权限理论？行为人呢，因为法律上面的原因。你看，他把那个事实上面原因去掉了，违背信托理论，说我管你什么原因，反正你有义务要去管好人家的财产，结果你破坏这个信赖就可以处罚。可是如果是滥用权限理论的话，他一定是行为人必须要是基于法律上面的原因而取得管理本人财务的这样的权限，而取得法律管理。所以本人行为人为什么会有处理财务、处理财产事务这样的权限？法律来的，法律赋予你的，赋予行为人的。所以滥用权限就是他一个重点是。滥用权限嘛，那权限哪里来的？必须要是法律所赋予的才可以，法律才赋予的可以。而且是法律所赋予的，然后你赋予违反了这样的法律，或者是说你滥用了法律所赋予的这个权限，这个才是背信罪的本质，这才是背信罪的本质。而且它是一个财产犯罪，所以一定要跟第三人有发生所有的财产事务。你是帮本人跟第三人去处理财产事务，才会构成背信罪。所以它跟那个鲁文勒索罪一样，都是什么？三面关系，它一定要是有三面关系存在，不可以只是行为人跟本人之间的财产利益的损害这样一个轨迹的变动，它一定还要涉及到一个第三人， 那为什么涉及到第三人？因为行为人正是为了本人去跟第三人为财产事务的交易行为，这个时候才可以符合，才可以用342条这样的背信罪来处罚，这是他的最底线，这是他的最底线。所以要成立34的背信罪，第一个一定要是行为人因为法律上面原因，所以有某种管理本人财务的权限，或是处分本人财务的权限。第二个，这个帮本人委托，你看嘛，条文上面所说为他人处理事务，如果是依照滥用权限理论的话，因为他强调是那个权限是法律所赋予的，而且这是一个财产犯罪，所以你一定要是什么与第三人发生外部的法律关系，那这个法律关系通常也是财产法律关系，财产犯罪。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两个案子里面，第一个案子用滥用权限理论可不可以成立背信罪？可以，为什么？他是卖什么？卖花瓶给第三人嘛，对不对？那卖花瓶给第三人，这件事情是什么？财产事务，这是买卖契约财产事务，这是没有问题的。OK， 可是刚才那个第二个例子可以吗？自己把那个行为人自己把那个受任人直接把那个花瓶给砸了就不行，为什么？你自己把花瓶给砸了，那显然没有涉及到谁？第三人，没有涉及到第三人的关系。第二个，把花瓶给砸了，也不是为了本人去处理什么财产上面的事务，把花瓶给砸了是什么？毁损，毁损在物权法上面是什么行为？是法律行为，事实行为，事实行为，对啊，所以不行啊。依照滥用权限理论，一定是什么法律行为，要跟第三人为法律行为，而且那个法律行为还必须要是财产事务，还必须要是财产事务。OK， 所以你就发现说，哦，滥用权限理论其实是有去限缩到背景做这样一个处罚的范围。所以不要想到说，只要是有那种什么违背本人的信赖关系，然后造成本人的利益损失，就可以用背信罪来处罚。依照滥用权限理论比较严格的认定的标准是不行的，是也不是规定是不行啊，就是不一定，是不一定，因为有很多情况底下都是只有涉及到本人跟行为人之间的双方关系而已。如果只是双方关系的话，依照滥用权限理论是没有办法成立背信罪的，那除非你采的是那个违背信托理论。因为违背性这种理论的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在于说，我相信你会妥善的帮我处理财产事务，结果你没有，就造成我的损害，那就可以用背信罪来处罚。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个处罚过于扩张这样的不利这样的后果。OK， 那你说那考试到底要写哪一个？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林三天老师就说我两个都采，其实两个都采没有歧义，你知道吗？因为滥用权限理论是比较怎么样严格的啊，对不对？那你两个都采了。两个都采的话有两种可能性的解读。第一种，两个都采的话是变得比较宽松一点，可是变比较宽松一点就直接采什么违背信托理论不就好了，白痴啊，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是比较严格一点的，两个都采就是要限缩的话，那你就采滥用权限理论就好啦，对啊。所以哪有什么两个都采这种事情，对啊，要么就是选一个，要么就选另外一个，对。好，那接下来本质讲完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构成要件的剖析。背信罪的构成要件要怎么解释？完完全全都跟上面这两个理论会有很紧密的关联性，会有很紧密的关联性。我们先来看，其实都讲完了。有一个地方要补充的是说，那个第学说概况的第三行。学说上面都会认为说呢，背信罪那个为他人处理事务，那个事务不可以是单纯的机械性的事务，就是帮忙跑腿的事务不算在里面。比如说妈妈叫你去把那个什么外面的衣架上面的衣架挂衣服收下，要下雨了，你这个做儿子的当然是没有财产权限，就只能够把那个衣服收下来。对，或者是说呢，本人是叫你去传递一封信，本人是叫你去传递一封信，或是呢，本人已经把契约签好了，叫你送交给另外一个相对人，那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涉及到行为人有裁量空间的判断力、裁量空间，所以这个部分要排除机械性没有裁量权限的事物在里面。对，如果是这种跑腿的事物，它违反了造成本人利益的损害，那个不可以用背信罪来处罚。要用背信罪来处罚，一定是行为人对于本人的财务处分，他有裁量的空间才可以。所以像什么公司的董事当然是有什么采用权空间啊，我要不要卖这台机器给一个快要破产的公司？他可以决定。当然，如果他决定要的话，就变什么？他就变背信罪。为什么？那个公司都要破产，你要卖机器给他干什么？对啊，或者是说银行贷款，实务上都有这种情况，银行都要贷款。可是这个来贷款的人，第一个财产剩没多少钱，然后他要贷，竟然要贷3000万，对。可是他户头里面财产贷剩下150块钱，对。然后他有提供担保品吗？没有，他完全没提供担保品。 这个到银行的内部规则里面去，这一种情况，你觉得银行应该要贷款贷款给他吗？当然是不行的啊。结果这个行为人，这个职员呢，负责处理这个贷款事务的职员呢，竟然贷款给他，没有错，他是有裁量权限的，他是有裁量权限，要不要裁量给他？但是他应该合义务的裁量才对啊，就竟然违反这个银行的内规，就把他贷款给他了。这个时候会不会造成本人的损失？本人是谁？对银行啊，会不会造成银行的损失？会啊，为什么？这种人一看就知道怎么样，没有偿还能力，也没有债务清偿能力的人啊，又没有担保品，对啊，就你竟然贷款给他。这个债权之后就变成什么？收不回来的债权，对，就是变收不回来不良债权。这个时候呢，就等我交由谁去要回来？什么资产顾问管理公司？现在很多银行都这样催讨的。那天我帮那个我们所长去，所长就说：“洪律师现在有个空。”他说：“我什么？”然后我这边不是都很闲吗？我说：“有啊，我有空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呢：“这里有一个那个帮我写一个律师函这样子。律师函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律师当事人如果跑到你事务所里面来，要你去帮他写一个什么东西，要有点类似纯正信函，但是纯正信函高级一点，因为是律师写的这样子，用律师的名义发出去那种叫律师函，不过就是个函嘛，对啊。然后说哦，好，我帮你写。那个案例是什么呢？案例是说有一个小姐她之前过世了，那之前过世的时候呢，因为好像有很多张信用卡。然后就会有卡的债务嘛，对不对？那他过世之后，那个卡债就有好多张，好多张，所以好多银行，我看这个之前的卷宗，就好多银行之前，什么国泰啊、中国信托啊，都会寄信到他家说你欠我银行多少钱，然后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向某某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去问他，不要来问我。对，银行也不想去做这种催收债权这样的行为，对。上面就写某某什么资产管理公司，那我心想，这不就是黑道公司吗？没有啦，因为那个银行的催讨债务的那个有一个法规，他说呢，催讨债务的要用和善的、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方法，不可以什么什么去影响到本人，去影响到什么债务人作息啊什么的。对，那是讲好听的啦。对啊，那些债务催讨债务公司才会那么的和善。对。然后那个为什么这样子呢？他都已经过世，为什么还会影响寄这些东西来？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就要拼命写律师函说他已经过世了，然后我就要附上他的那个死亡证明书、相应证明书，对，然后还要附上抛弃继承书，对，因为一定不是那个东西，一定不会寄到，一定是要他的那个亲友家，对啊，后来跟他住在一起的就收到那种东西，说某某小姐欠的什么什么钱没有还，对，那当事人觉得说不生气到啊，因为之前是什么国泰，这次又变玉山，再次又不知道要变什么，还有什么。中国信托、台新银行、然后花旗银行一来就很烦啊，对啊，所以每来一次呢，我们事务所就要帮他写一封律师函，然后就赚钱这样子。没有啦，当然不会这么狠，那是一个我们是法律顾问的案件，所以一年收他十几万而已啊，对啊，我法律顾问其实赚不到什么钱，因为他一年有好多好多案子，我也不明白。对，好，下一个，所以要记得啦，比如他们认为说呢，那个事务呢，必须要是要行为人本身，所以那个财产事务要有处理的裁量权限，它也不可以是单纯的机械性的跑腿事务。OK。那另外的争议是说呢，那个事务违背其任务的行为，那个任务要不要限于财产事务？要不要限于财产事务？基本上这个罪是财产犯罪，所以学术上都认为说要限于财产事务，因为它是财产犯罪是要限。不过也有人认为说，即便不是财产事务，但是它可以造成财产上面的损害，这样也可以符合。对，不过那是比较少数见解，目前比较多数见解还没有说要限于财产性质事务。那实务上面是怎么去用这条罪的呢？实务上面你很难归类到说它到底是违背信托理论，还是采取的是滥用权限理论。可是它有提出几个重要的标准，这个标准你一定要知道。第一个。一定要是受委任，所以他行为人一定要受本人委任，一定要有这个受委任的情况存在。如果没有受委任的话，就不会成立被信罪。所以如果你采实务见解的话，你第一个要去想到说，到底行为人有没有受委任啊？行为人有没有受本人委任？这个要先确定下来。实务判决里面常常都会以说原审呢没有去查清楚说到底有没有受委任这样的关系存在，啊，就说他构成被信罪嘛，就撤销发回去。对，所以一定要记得。实务的看法一定要是受委任，一定要委任关系。可是学术上面没有这样的要求啦，学术上面不会那么严格要求。滥用权限里面只要求说你要有法律上面的原因，就是取得权限要有法律上面的权限。好，那第二个实务见解是认为说呢，必须要去限于财产上面的事务哦，要限于财产上面的事务。 那这个跟多数学都是一样的，就比较没有什么好说的。第三个是这个，第三个叫打行刑，是为他人处理事务才可以构成被刑罪哦。你处理的事务不可以是本人的事务，而是要是为他人处理事务。这个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会有问题？二重买卖，就是双重买卖啦，对吧？以物二卖啊，我们建老师所说的以物二卖行为，以物二卖行为，如果是用什么违背信托疑问的话，当然也有可能构成什么被刑罪啊，有可能。不过我刚才讲过，那个会造成什么单纯的债务不履行，变成什么刑法来处罚，会不合理。以物二卖的行为，基本上是什么？以物二卖的行为，像这里所说的，被告没有履行他出卖人的义务啊，然后将买卖标的物再出卖给别人，对。他如果把这个标的物买去，已经打假好契约要卖给别人了，就又出卖给别人，就第三人了。这个部分是他觉得判例觉得说是处理自己的事务，他是处理自己的事务，不是为本人处理事务，他是单独构成所谓的债务不履行的问题。所以很多债务不履行问题，你都可以说他是处理自己的事务，不是在处理本人的事务，他是自己单纯的没有给付自己的履行交付标的物这样的义务，没有履行交付自己交付标的物的这样的义务，因为他在依照348条的交付就要出买卖标的物的义务嘛，可是他没有履行这样的义务，他就把它再卖给别人。我们的判例认为说这是属于自己的事务的范围，这不是属于他人事务的范围 ，OK？ 所以这种单纯的以物二卖不会成立被刑罪，不会成立被刑罪。那实务的看法是认为说这个是属于自己的事务，不是他人的事务。那许多看法呢？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啦，为什么？可以说当然跟实务电影一样，它是有可能是属于把它视为是属于自己的事务，视为属于自己的事务。不过单纯的没有交付标的物这件事情，单纯没有交付标的物事情，有没有算是帮本人处理财产法律上面关系的跟第三人的？好像也没有啊，对啊，所以不是，他自己要卖给第三人的，他不是代本人卖给第三人的，去中间做一个这样的举荐的，不是，对，所以也不符合滥用权限理论里面所说的要跟第三人代本人跟第三人为财产法律关系，也不是这种情况 ，OK？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题目，其实大家已经看过了。这个题目呢，是要说呢，再看一次，甲呢受雇于某公司担任会计。然后呢，指引自己的财务危机，我要看的是自己的财务危机哦。然后诉诸呢，将公司的应该拿到的账款就转入到妻子跟小孩的户头里面去。我们先就这个部分来看，构成什么犯罪？把公司的财产移到自己的账户里面去，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侵占，这是哪一种侵占？侵占有三种嘛，对不对？335、336跟什么？其实侵占什么？就是他为什么持有公司的那个账款？因为他是公司的会计，对，这就是业务侵占，是业务侵占，336第二项业务侵占，业务侵占。他持有公司的应得账款，是因为业务上的关系，因为他是公司的会计，所以业务侵占。不过不要忘记了，侵占常常跟被刑罪一起出现，侵占常常跟被刑，当然不一定两个都一起成立啦。可是你要讨论，只要出现侵占，你要考虑到有没有被刑的问题，考虑到有没有被刑，这题有没有被刑啊？你们觉得这题有没有背刑？他把公司的应收账款转入到自己的关系人的户头里面去，背刑罪的成立要有什么？去想啊，如果说依照你先从本质去想，如果依照很宽松的那个违背信托理论的话，会不会构成背刑？会，为什么？那公司聘请你来当会计，就是希望你能干嘛？帮我照顾好公司的财产嘛，对不对？帮我照顾好，我对你就有信赖关系，那你破坏这样的信赖关系，当然就会构成背信。那有没造成公司的损害？有啊，应收账款没了，就跑到你自己的户头里面去了，我少收啊，公司财产就受有损害啊。对，如果我们可以证明说，你看他是为了支应自己的财务危机，就表示什么？不法的利益图，还有为自己不法的利益图。对，所以这个部分就可以肯定说他成立背信罪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采取的是什么滥用权限理论的话，滥用权限理论说什么？第一个，你有处分他人财务的权限，必须要是有法律上的原因。好啦，他是公司会计 OK 啊，对啊。可是下一个问题，他有带公司跟本人去进行所谓的财产事务交易关系吗？这个案子没有啊，他就是把应收的账款，公司应收的账款直接怎么样转入自己的户头里面去，这里没有涉及到第三人的问题，这只有涉及到什么公司跟什么会计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会计是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转入账户的行为， 去损害到公司的财产，去损害到公司的，不是带公司去跟第三国交易，然后做出什么对公司有损害的情况，不是。所以这个题目如果是认定是滥用权限理论的话，就会构成，就不会构成背信罪。但是如果你采比较宽松的违背信托理论的话，就有机会，就有机会。好，那这个是稍微再提醒一下，侵占跟背信虽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但是常常会一起出现。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两个罪都出现了，要优先论谁啊？侵占还是要论背信？还记得吗？侵占跟背信如果同时都成立的话，竞合关系是什么？我先讲实务见解。实务见解说，这补充进去。实务见解说，不另成立背信罪，不另成立背信罪。实务见解显然认为什么？如果侵占跟背信一次都成立的话，根本就不会成立背信罪，自始至终哦，不会成立背信罪，所以也不会有竞合的问题，也不会有竞合的问题。因为我们实务见解把什么背信罪解释成说是侵占他人职务以外的违背任务的行为，实务见解把背信罪解释为侵占他人职务以外的违背任务的行为，那当然就不认为什么。不会构成，不会另外成立背信罪啊！你要把它解释成是互斥的构成要件，互相排斥的构成要件。可是许多上面都会认为说，侵占跟背信如果同时都成立的话，因为它都是在保护什么？同一个人，通常是同一个人所有的财产。如果是同一个人所有的话，侵占背信都成立，是保护同一个法益，保护同一个财产法益。这个时候，侵占行为是具体的背信行为的表征，它是一个比较背信行为的某一个特别具体的面向，是用侵占本人职务，将本人职务据为己有这样一个比较具体的面向去实现背信罪这样的构成要件。因为背信的方法有很多种嘛，对不对？你可以毁损啊，你可以侵占啊，那你刚好是选什么侵占这种比较具体的方式，所以侵占罪是比较属于具体的构成要件，背信罪是属于比较概括的构成要件。具体规定跟概括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法条竞合里面有什么关系？还记得吗？具体规定跟概括规定是补充关系，对，是补充关系。OK， 所以结论上面只论以什么比较具体的侵占罪就可以，结论上面论比较具体的侵占罪。好，这是侵占跟背信。如果说他们两个同时成立，对于同一个人财务的话，就是一行为，那就是一行为侵占一法益，那是法条竞合啊，直接论法条竞合补充关系跟侵占罪就可以了。好，这个是。那后面的那个什么张贴公告说什么他有诈欺前科，小心楼上的邻居会诈欺你哦，这样子，这个部分当然是什么以前讲过了，这是什么说人家有诈欺前科，依照事实当然会有什么诬告罪的问题啊，对啊，那说人家有诈欺前科，然后提醒住户小心不要受骗，这是在传述一个什么不真实的事实啊，对啊，不真实的事实，这是这叫诽谤，诽谤。可是呢他是用什么张贴布告栏的方式，所以用文字图画范式变加重诽谤，不要忘记它是加重诽谤。好，继续往下看第二个，第二个构成要件行为呢，它是要必须要违背任务的行为，必须要违背任务的行为。那这个违背任务行为这边的考点只有一个，就是到底你的任务要不要是在权限范围之内？因为像实务解释的话，他是说什么必须要委任关系啊，那委任关系通常都有一个什么？委任关系的话，有个行使的一个权限的一个范围，那要不要呢？实务所要，实务所要，所以一定是权限范围的行为，权限范围内的行为，受到，而且加上他前面所说的，一定要是受委任，所以一定是委任受委任的那个权限行使的范围之内的事物，违背他的任务才可以构成背信罪。如果超出了这个委任的权限范围之外，那个不是委任，那个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其他犯罪的问题。所以像这个28年这个判例，他说什么呢？这个行员他的平常的业务是什么？处理事务的范围是干嘛？登载汇款账目，登载汇款账目，然后保管汇票的用纸。对，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个伪造汇票这样的行为。那制作汇票本来就不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所以他不会构成违背任务的背信罪。即便这样的行为有可能造成银行的损失，但是因为实务见解认为说。这种情况底下已经超出了他原本的行使业务范围或权限范围了，所以就不会成立背信罪，就不会成立背信罪。那当然，他会成立什么伪造有价证券罪，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林三天老师说呢，没有。如果说呢，你跟你原本的这样一个事务权限范围有关系，跟权限事务有关系，即便你超出了权限范围之，你的权限范围之外，行为人的权限所负有的权限范围之外，你 还是有可能成立被请罪。他就举这个例子，他说公司的这个甲的经理他是业务经理，那大家也知道说一个公司里面不可能只有一个业务经理啊，因为台湾这么大，怎么分散嘛，对不对？所以可能有好多个好多个业务经理。这个甲地区这个业务经理呢，就没有乖乖在甲地区里面跑业务，他跑到乙地区去做业务。那跑到乙地区去做业务，那当然超出什么他的业务范围之外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乙地区的业务他其实是没有权限的，他其实是没有权限去带公司处理跟顾客的事务，没有。可是如果说他跑到乙地区去处理事务，然后造成公司的损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虽然已经超出他原本的在公司里面的权限范围啊，但是毕竟他还是业务经理啊，就业务经理这一块他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在里面，所以林三立老师还是认为说呢，那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符合这一组说的违背任务的行为，也就是说那个违背任务的行为虽然超出权限，但是如果跟那个权限有关系，跟那权限有关系，那他的关系在哪里？关系在说他也是业务经理，就只有这样的关系而已，只是说他是甲地区的业务经理，他对乙地区的业务其实是没有执行的权限的。那可是他因为他都是业务经理，所以用这一层比较浅薄的关系也可以成立这所说的背信罪所说的违背任务这样的行为。OK， 可是我们的实务见解很简单，就是一定要限于权限范围之内才可以。对，我考试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写实务见解啦，比较方便一点。对 ，OK， 好。第三个要件，最后一个要件就是所谓的损害结果，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实害犯，这是一个实害犯，所以一定要产生让，而且这是一个侵害整体才能法益的犯罪，所以一定要是什么被害人的本人，就是本人，本人的整体财产上面受有损失才可以，不可以只是有受有损失的危险的，要受有损失。所以我刚才讲过了啊，什么不良贷款啊，银行行员去做一个不良贷款这样的行为啊，或者是职务上面最常见的，可是。银行行员的不良贷款行为通常都不会用刑法加以处罚，因为我们有银行法，银行法的125条之2有规定银行法的背信罪，他处罚谁？他处罚银行的经理啊、董事啊、银行的职员啊，所以如果是银行的董事、经理、职员，那个会优先适用银行法的125条之2的银行法的背信罪来处罚。那你说有差吗？有差哦，银行法的背信罪很重啊，7年以上，对啊，很恐怖的。对，所以那种特别刑法里面的东西都很可怕，虽然它构成要件长得跟刑法342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刑度上面都会给加重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看到你就看到刑度里面有出现什么公司的经理啊、董事啊，不要忘记也要讨论背信罪，讨论背信罪，因为他们都是为谁处理事务？这董事经理为谁处理事务？为公司啊，对啊，为公司处理事务，本人是公司哦。如果造成公司的财产上面损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我们考虑到背信罪的问题，比如说明知对方交易的对象呢已经没有清偿能力了，或者明知说对方的财务状况最近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下，然后给他贷款，或者是跟他进行一个什么合作签署契约，那最后呢就倒掉了，像这种情况造成公司的损害，这种东西涉及到背信罪的问题，不一定只是用那种侵占的方式，有可能是用其他主一切主义造成公司损害的方法都要考虑进去，都要考虑进去。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影响面。下一个问题是说呢，那如果说第三人跟行为人一起共同造成公司的损害，那个第三人可不可以成立共同正犯？可不可以成立背信罪共同正犯？比如说第三人明知道自己没有钱了，然后跟银行的行员、放款部的行员去勾串，然后说呢要贷款3000万给他，对，这个时候。那个第三人会不会成立对银行背信罪的共同正犯？你们觉得？他是为他人处理事务的人吗？不是，342背信罪一定是什么？受本人委托去处理事务嘛，所以他是一个什么？身份犯，他是一个身份犯。所以如果是那第三人直接去的话，是没有办法构成342背信罪的。可是你可以考虑的是什么？他跟什么处理事务的这个行为人本身共同去侵害到。银行的总体财产利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第几条？31条。然后下一个问题来是第一项还是第二项呢？第一项，对，它是一个不法身份，背信罪是一个不法身份，所以是用第一项，然后一起成立什么342背信罪的共同正犯，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种第三人情况啊，你当然是符合那个滥用权限理论的要求，跟第三人处理财产上面的事务没有错。可是我说第三人也是明知的情况，明知你要损害本人利益，然后跟你一起沆瀣一气，就是有共同的这样的行为联络的话，那 那就可能用三十条第二项对第三人论以背信罪的共同正犯，对，这是补充进去，不要忘记了。好，哎，还有多少啊？我可以把财商税讲完再下课吗？哈，还是你会不行？对，好了，休息一下，好，等下再继续上课。啊，对，我大家到教学部去办事，对，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稍微等我一下回来。 下来都掉到地上去了，你要把它折一下比较好。